之后朴树发新歌了 Baby Dania， MV 是在异乡取景，陌生的旅人，昏暗的酒吧，旋转的人群和摇曳的灯光，流淌着这样的歌。孤魂野鬼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nia。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即使擦身而过，仍能永久回味。墨音乐，入耳即融，入心即化。 来日方长，说到这首歌，你可能会想起那部影片，我不是潘金莲，对，就是他。这部影片里面的这首歌，之后没有多少人记起，但我是尤其喜欢的。你说来日方长，我却越来越发现，所谓的来日方长，不过是再也难以见面。周末的时候，趁着天气好，和之前很久不见的朋友一起出去聊了一会儿。他刚刚从北京辞职，然后准备和我一起回到家乡。说起他，我只是觉得很无奈。他大三的时候，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很喜欢打扮，正好他那个时候在和别人合作开网站，于是三个人搭伙一起在淘宝开了一个店卖化妆品。姑娘对化妆品很熟悉，而他对货源渠道了解得多，一来二去，两人一起开店开出了感情，他和那姑娘后来便在一起了。姑娘人很好，也不知道是看上他哪一点了。有一次，我那哥们儿和货源老板娘没谈清楚，起了冲突，搞得别人都已经订单了，但是却一直发不了货。幸好这姑娘做事情情商高，硬是把老板娘给说的这件事儿当时没发生过一样。后来的种种事情，可以说这姑娘帮了她很大的忙。我那哥们儿很喜欢摄影，毕业之后呢，就到了北京的一个摄影棚，而那姑娘留在了本校继续读研。异地很残酷，最后的结果一般都是分手。果然，我那哥们儿劈腿了。劈腿那段时间，他一直在跟我痛哭流涕，反思自己有多么多么对不起那姑娘。这种情况维持了好几个月。后来他又跟我说，真正相处了之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那个新的人，心里很是惭愧，觉得他对自己真的很好，想追回原来那姑娘。但你姑娘真的够果断，说分就分，就算以前再喜欢，既然你劈腿了，那我们就从此再也不要见面。这次见面，他又跟我提起了这件事，说自己这一年以来感情过得很是痛苦。我只能假笑，渣男是个坑，一旦入了坑，你就当为自己进坑买单了吧。 有些东西你要是不提，我不去回忆。 关了机叹气喘气，再试着碰碰运气，总要哭下去。 总是妄想借半生流离换某人怜悯， 只怪那输得起的遇不上看得起的，找谁对不起。 我说爱或许是来日方长的事情，至少盼着自己。 就是来日方长的秘密。 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跟大家聊了我朋友的那个故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就算你后来知道错了，你自己也都无比憎恶曾经的那个自己了，但错过的人却是永远都不会再来了。时间就是这样的一件很残酷的东西，你要往前走，你就要交出自己曾经不成熟的代价。我们总是在后悔，为什么之前没有好好的珍惜眼前人？然而时间无情，你只能用后来的痛苦来为曾经的选择埋单。来日方长是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但是长久的陪伴却是最深情的告白。爱不爱，来日方长的时候才最明白。人生有很多种的选择，我只是希望在无数选择面前，我最后都没有选择放弃你。就算没有给你曾经的回忆，也想来日方长所有的日子里都有你。 在你嫁给我之前，我有话要对你说，也许我的这些话让你听了不好受，反正你得听我说，说说我的心里话。因为今天喝得多，所以才敢对你说，你在每天晚上不能睡得比我早，你在每天早上不许起得比我晚，饭要做得很香甜，打扮起来要大方，还有婆婆和小姑都要和睦的相处。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我是一个没有本领的人，我这个家全都靠你，全都靠你呀，全都靠你。家中的事只有你，只有你才能做得好。不要指望我，我是个凡人，知道你是我最大的福分。你不听那东家唱，你不受那西家端，不会对那邻居家产生什么妒忌心，而我不沾花惹草，我想大概我不会，也许可能我不会，可能也许我不会，只有喝一杯我才敢说，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There's so much that I can't see. Who knows? I felt it from the first embrace I shared with you. Everybody wants. There in the bars and through the smoke screen of the crowded restaurants, it's love. Yes, all we're looking for is love from someone else. A rush, a glance, a touch, a dance, a look in somebody's eyes to light up the skies, to open the world and send it reeling, a voice that says I'll be here and you'll be alright. I don't care if I know just where I will go, cause all that I need is this crazy feeling I got tapped out of my heart Think I want it to stay. City of stars, are you shining just for me? City of stars, you never shine so brightly. 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爱乐之城》这部影片却是在我脑海当中久久都不肯散去的。很多人都跟我说，看完这部影片想起前任，人这一生都将和孤独做斗争，不管你相不相信，事实就是这样。以前读书的时候还不怎么发觉，如今到了自己一个人面对工作和思想的时候，虽然时不时的可以和朋友寒暄几句，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自己一个人面对，才发现孤独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今年春节的时候和高中的朋友聚过会之后，突然就有一点想哭。聚会嘛，本来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大家虽然都好久不见，但是一碰面陌生感很快就消失不见，还是像在高中时期那些嬉笑怒骂。正是因为知道高中的时光早已匆匆溜走，这种场面来之不易，一想到相聚之后呢，大家依然是各奔东西，心中就不免失落了几分。孤独并不可怕，短暂狂欢之后的落单才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我们都一直想寻找那么一个人，和自己共同抵御孤独的侵蚀。于是两个孤单的灵魂在踌躇前行的路上机缘巧合的相遇，但是却又以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得不选择分开，甚至在分手的时候会让人伤得更深。然而我的前任，你真的就那么一无是处吗？ 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喊我女王， 就有我无悔的你， 随人间风雨迁徙，远不了无尽天地。那苍天终不曾改变，留给我寂寞的誓言。走过人间千百回天涯，又回到缠流离失说的演变，我泪的背面依然留着一面等你的天。红尘有你，又有我无悔的你，虽人间风雨迁徙，远不了无

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最怕此生已经决心自己过，没有你只有突然听到你的消息。 有人会跟我说，爱情固然美好，但是一碰到柴米油盐，那自然就会多出许多的麻烦来。嗯，我承认，比如在那部影片，米娅母亲的一通电话，让塞巴斯汀知道两个人都漫无目的地追寻梦想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为了让米娅继续她的梦想，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梦想，而选择做起了自己并不喜欢却有着丰厚稳定收入的工作。但是米娅不理解，两人因此激烈的争吵。两个人在一起并不是两个个体的简单的组合，而是需要双方一起共同来努力，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必要的时候还需要选择妥协和退让，才能将感情经营下去。在爱情里，有的人将自己的付出很是计较，认为自己的牺牲是有多么的伟大，有的人则选择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宁愿被误解，也不想将自己的付出当作爱情的筹码。曾经失败的感情，或许就是因为彼此太过计较得失，才导致最后的不欢而散吧。

近，你明明不在我身边，我却觉得很近啊。这一刻我真的想说明，我心里的秘密是你给的甜蜜。我们 前些日子又重新开始整理我的曲库，然后就发现有一首歌我好像很久没有听了，闭上眼看最后那颗夕阳美得像是一个遗憾，辉煌哀伤，青春兵荒马乱，我们潦草的离散，明明爱啊却不懂怎么办，让爱坚韧不折断，为何生命不准等人成长就可以修正过往，原来曾经觉得走不完的长巷其实也就是那么长，原来黑板上的那一道排列组合其实也就是那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从你我手中夺走我们贪恋的一切。16岁的夕阳在梦里还是那么灿烂，曾经爬上天台天真烂漫立下的豪云壮志又有几个实现了呢？刚才的那一段歌词其实就是来自于林宥嘉的歌，他的情歌总是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就像是他那一段遮遮掩掩最后呢又不欢而散的爱情一样，也许是邓紫棋后来的发展太过耀眼让他倍感压力，也许是两个人对待恋情的观念产生了分歧，或许女生总是更希望被男生大大方方地宣布成为他的女人吧。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我曾拥有你真叫我心酸。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却不懂怎么办，让爱强忍不住 折断，为何生命不准的人成长就可以修正过往？我脆拥有你，真叫我心酸。 说到了林宥嘉，在事业的低谷期，还好他遇到了那个最对的人，他叫丁文琪，曾经是个歌手，后来退出娱乐圈，自己经营起一家咖啡馆。由于林宥嘉的上一段恋情，他曾经为他背负骂名，而林宥嘉也勇敢地站出来澄清。他就像是林宥嘉最忠实的迷妹，常常在微博上帮他宣传，毫无保留地表现出对他的那种喜爱和崇拜。在他最艰难的时期，他陪他一起度过，那个陪伴他、支持他的纯真的女孩，无论如何也应该紧紧地把握，好好的珍惜。所以在求婚的那一天，他在微博上写下了一篇长长的心里话。他说，你总是担心我休息得不够，在我紧张的时候为我加油，也只有你能在我迷失的时候，用你简单的几句话就解开我的心结，在我失去信心的时候让我重新相信自己。慢慢的，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渐渐闯进了那个曾经只存在我想象中的未来，而我也知道那个未来一定有你。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那就是爱你。自从有了你，我就不愿意再浪费一分一秒钟了，不愿意再让你独自在时光的长河里颠沛流离。相互陪伴，相互鼓励，相濡以沫，细水长流才是爱情最原本的样子。 高端车维修保养什么最重要？专业。北京豪金行汽车服务公司主营高端车维修，尤其擅长捷豹、路虎、沃尔沃，而且老板还实在， 4S 店的品质一半的价钱就够了。北京豪金行，靠谱的汽修行，东四环小五基桥东南角，电话010-6732-3097 6732-3097。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回家吃饭变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生活中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多的理由， 我晚上单位有事儿不回家吃饭， 我晚上要陪客户， 我有事儿不回去吃。 老妈，我今天晚上同学聚会， 晚上加班， 帮朋友个忙，不回去了啊。 但是你是否也有许多忽略的东西呢？ 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饭了，我很想你。 儿子，

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之前爱过一个男孩，那是我遇到过的一个最善良的一个男孩吧。因为跟他在一起呢，总是伴随着各种惊喜，可能某一天突然就收到一个包裹啊，里面呢是他给我买的围巾，或者在自己的背包里发现偷偷藏起来的那些虾条薯片全部都被他换成了大枣还有核桃，亦或者晚上睡觉前突然收到一条他的消息，是一串很奇怪的数字加字母 N55IWI。 我想了很久才发现把手机反过来就是 I miss you。和他在一起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吃过那些垃圾食品，再也没有觉得冬天冷。他很喜欢看日出，喜欢到看着清晨的第一缕光就会把我搂得紧紧的。以前我问到他好几次为什么那么喜欢看日出，他都没有回答过我。后来我们去了好多地方，登过好多山，在凌晨的时候也攀着几千级的台阶，只为了看到黑夜里从远山而升起来的红日。每次我都会靠在他的肩头一动不动。后来我跟他一起去看日出的次数就慢慢的减少了，即便他在我耳边苦苦的哀求，我也总有很多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什么工作累了，周末要加班了，等以后我们去更好的地方了，等等等等。其实现在想想，当初的这些理由，我也忘记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人嘛，总是会说着相同的话，慢慢的，那些本来是糊弄别人的话，就真的成了自欺欺人。至于真真假假，我也没有兴趣再做纠缠，因为不管怎样，他们都让我很后悔。好像每份感情都会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刚在一起的时候呢，满是激情不顾一切，然后他说口渴了，我会第一时间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一瓶饮料，他说累了，那么自己肯定会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去为他捏捏脚揉揉肩，他说我想你了，就算是隔着一个太平洋也恨不得双臂作桨赶到他的身边。但是相处久了，那份激情不知不觉的就淡了，一句敷衍的多喝水无意之间就成了划破女人心的一把利刃。分开之后，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得知他在自己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母亲走的那天正值傍晚，日尽西山，他站在家门口拉着母亲的衣袖不依不饶，母亲扶过身摸着他的头告诉他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自己就会回到家，他擦了擦眼泪向着母亲点头，一个人呆呆地看着母亲的背影在日暮里渐渐地消失。只是第二天的太阳升起了，他的母亲却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之后他的心里就对日出有了依赖，在他的心里始终相信会有一个人从晨晖中走来，以微笑，以怀抱，以任何的形式，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与他一起等那个人了。现在的我呢，也慢慢的喜欢上了日出，每个迎着日出上班的早上都是一天当中阳光最灿烂的时候，因为心里有个念想会有个人在晨晖中走来，以微笑，以怀抱，只是这喜欢同样被我埋在心里没有对旁人讲。相信你们也有过这种感觉，自己喜欢上一个东西一件事的时候，无论别人怎么问你都不会告诉他自己喜欢的原因，这种喜欢只想和最合适的人来分享。 我情愿留爱着我一双手，让他在长夜里渐渐冷透，反正他在许多时候都一无所有。

心，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小爱情。不管怎样受过伤，也叫不碎的坚定。每个人的希望，每个的人守留在心里。什么年纪没关系，我有我的小爱情。 伤心。